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2013年的5月31号啊，再过一天，在这个星期六呢，就是儿童节了，6月1号。这个想到小的时候啊，6月1号有的时候还时不时的能够收到红包，哎，能够收到多一点的零用钱。 啊、真的吗？ 真的，还有一些跟过生日 差不多，跟过年似的是吧？ 跟过生日差，过年过生日都有点接近。因此，这个今天一说到六一节啊，我还是本能的有一个很开心很愉悦的这么一个反应， 嗯， 也是 说明你没有暮气沉沉，还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还是充满了童心哈。这个也是提前祝估计小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比较少，但是不管怎么着吧，也祝 小朋友的家长们， 哎，祝这个诸位小朋友的家长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对自己的孩子好一点， 好一点。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你说六一儿童节对我们这种就喜欢上台唱歌跳个舞的小小女生来说呢，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你表现表现的机会。 是， 但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跳那舞是为了做什么， 你那时候觉得是为了做什么？ 不知道，就为了好玩，而且你可以找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我为了去演出啊，给学校争荣誉，我就可以不上课。我觉得这个是让人特别开心的。但你想起来你小的时候参加过非常多的那些表演， 对， 通常呢都不是说为了小朋友好的，基本上是取悦那些可能要来试茶的领导们呐， 给老师看的。 然后这个老师， 那个时候也不叫领导，那个，叫老师， 不是领导的。比如说教育局有什么领导来查， 你小的时候就认得出来谁是教育局的吗？ 没有，大家会讲的。他说 我们这个县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什么扫盲什么样的活动啊，扫盲活动，然后大家呢就要准备一台晚会，然后晚会谁来表演呢？就是小朋友们，然后中学、小学孩子们就跳舞吧、唱歌吧，就这样一种方式。小的时候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就是没觉得。有问题。 你上台表演吗？当然 好。对，就是跳舞嘛， 啊， 但是后来长大你会想起来，哎，我跳这个舞到底是为什么要跳这个舞，然后为什么是要这样子跳的，你长大之后就会发现会不会有一点点问题。还有记得有一次，是我们那儿有一个大的果园， 是 就果园呢就有很多省里来的领导，他们要来视察，就剪彩什么的，就开幕摘果子，还没果子，那个时候树刚种下，就要给你剪彩。剪彩完了之后呢，就找很多的小朋友去这个打腰鼓，就列队欢迎嘛。 我也打过腰鼓， 哎，是吗？然后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是。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是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是给我们每个人有饭补，就是因为要从城里面去到真的是农村，农村有一个大的果园，就每个人给你六毛钱，然后还会 六毛 钱，可多了。小的时候还会给你发那个什么包子之类的，觉得特别开心。但是结果呢，我们就站在烈日底下， 一个包子就打发你了。 两个包子六毛钱在家，然后呢我们觉得，哎，还能挣六毛钱呢。你想小学生完全是没有金钱概念的，都是家长给你钱，就一毛钱可以买很多小吃的那种时代哈，就你能挣六毛钱心里特别开心。但是当日这个烈日炎炎，你在你晒一天的时候就打两下那么腰鼓，还是觉得哎呦喂，这觉得坐在台上当领导的爷爷实在是太幸福了。就为什么站在台下晒的人是我们，还要晒这么久，心里有那么一点小心酸。 你看这个5月28号哈，在河南洛阳就有这么一个类似的这个庆祝六一，估计是啊，千余名小学生在一个运动场上表演，这个然后就下雨了。那下雨了呢，这个小学生哈，这个我知道，比如说跳舞的话穿那种小裙子什么的挺短的啊，然后其实下雨了我估计挺冷的，然后这个小学生呢就穿着演出服在大雨中就等领导。 对，结果就 领导坐在这个看台上打着伞在那儿看。这个小学生估计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没有觉得这不对， 对， 但是边上看的人就是看不下去了，是说这是为什么呀？这个，而且这样的情况啊，你如果这样细数回想起来的话，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经常遇见等领导，哎，说今天领导要来学校视察了，咱们列队欢迎，那领导肯定不会比你先到啊，对不对？总是从来都是你等领导，不会领导等你啊，那就不管这个刮风下雨，就太阳底下露天站着等着。那下雨了，领导有手下给他打伞，我们 后来听说教育局的人说出来道歉哈，因为确实欠考虑，没想到当天会下雨，结果就找了这么一个露天的场所。 这不是欠考虑的问题，这就是缺心眼的问题。 缺心眼 儿， 真是这个好儿童节，这个本来该说点高兴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儿童节不一定每一个儿童节都能够让人高兴，特别是最近看到这样的新闻啊，这个校园里面这个性侵害的案件又是不断的出来，有的也不是最近发生的，只不过最近才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这个校园里面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最高法院就是出台了这个三例判决啊，这个是在三起在这个小学当中猥亵强奸未成年人的这个教师被判死刑。 嗯， 他相信呢也是回应到最近由这个不断的从海南万宁 20天发生8起， 对海南万宁的这一件事情开头，哎，后面不断的这个出现，在这个全国的，而且是各个地方都出现了这样这个性侵儿童的这样的这个新闻事件啊， 对， 让人非常担心。 可以梳理一下哈，5月8号在海南的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 是 5月15号安徽潜山，校长12年性侵9个女孩子，5月18号安徽的舒城，男教师猥亵7岁的女孩，20号山东青岛幼儿园保安猥亵儿童，21号河南的这个桐柏54岁的教师猥亵女生，21号同一天河南嘉禾小学老师猥亵多名女生，22号广东的雷州校长性侵2位女生，27号广东深圳又是老师4名女生受害。 哎，这个你看，全部都是小学，基本上，对吧？小学，而且这个发生的次数不止一次。有一个事件当中就报道说，这个全班啊，全班，除了男生没有被性侵过之后之外，所有的女生全部被性侵，而且到后面这个，就已经进入一种轮流的一种状态，就是好像昨天是他，今天是你， 而且 我已经难以想象这种恐怖的感觉哈，对于这种未成年的小女孩来说，是在她一生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看了关于这个河南的桐柏县就54岁的这个教师， 嗯， 一爆出这个新闻之后呢，所有人不相信的。因为你看，首先他们当地有一个什么师德考评什么的，他年年都是过关，而且这个老师在当地教了几十年的书，他教过好几代人，他甚至也教过受害就女孩的母亲什么的，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当时出来的时候甚至还有他的同事，你知道吗？他同事的女儿他也去侵犯，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人有防心。然后受侵害的女孩私底下会聊天，聊天什么呢？对这个杨老师，应该是杨老师，他说我对他真的是恨，然后私底下在那哭，可是没有人会报案，但是家长你可能也有点粗心，我觉得，就发现孩子啊，他会不停的给你提要求，他说我想转学，或者我不想去学校，我今天怎么怎么了，肚子疼，就下身有点不舒服， 这个孩家长觉得是孩子淘气， 家长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后来可能孩子多了之后才发现。还有刚才讲到他有同事的女儿也被性侵的嘛，同事其实发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没有给捅破出来，他就看的那个老师在干这样的事情，心里可能非常的恨，但是呢你就没有指责出来，没有指责出来，所有人都似乎默认了这么一种行径的存在， 是 后来可能越闹越大，受侵害的孩子越来越多，好像记得是一个女孩弟弟，他亲眼看见了，看见老师对他姐姐在施暴，他就完全忍受不了，这个事儿才被那个东窗事发了。 这个你想，这个不是一般的环境啊，你说我们办公室里面，不是我们办公室啊，我说一般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如果说有这种性骚扰， 对 性骚扰的话，今天其实大家的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很容易就会有这个投诉，或者甚至有报警，但是在小学里面，我可以还原到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学生对老师是绝对服从的一种， 绝对服从，而且老师他有这样一种威信，他可以去恐吓你，你知道吗？就 河南那案例，他对你施加的这种影响力， 他说如果你说我就把你杀死，他可以这样吓小女孩。小女孩当然你说才几岁的小学女生，她肯定会服从于这么一种淫威之下，我可能真的是不敢作声 啊！真是这个是会背负着一生啊！这就不得不说到六一节，为什么说有六一节这么一个日子的设立？如果大家这个仔细的话去了解啊，会发现其实全世界各地的儿童节的日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在台湾，台湾的这个儿童节就是4月4号， 是 好，4月4号这个是也是号称是国际儿童节，那这个在大陆呢也叫六一国际儿童节，当然这个国际呢可能这个有人说啊指的是共产国际啊，或者说 大陆其实在49年之前也是过的4月4号， 对，那这个 六一国际儿童节呢，就是说普遍的一个就是特征啊，就是说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国家用6月1号、嗯、然后呢其他地方呢用4月4号用的比较多。但是呢这个初衷啊，为什么有6月1号设立，它是为了纪念1942年6月10号啊，在二战期间在捷克利迪策村88名被纳粹德国杀害的儿童。 嗯， 那有人就说了，他说这个以这样一个六一儿童节的设立来纪念二战当中发生的这么一件暴行，这是人类对于自己的一个赎罪，是成年人的赎罪，对不对？是大家觉得我们历史上因为有做了对不起儿童的这些事情，因此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日子来永志来纪念。因此在六一儿童节我们在讨论到这样的话题，也不得不我不经常想到这样赎罪的话题，真是今天的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虽然有的时候是父母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师长的关系，但是有很多问题，不说赎罪吧，是需要纠正的。 嗯， 好，三 D 话线，我们今天关注到在六一儿童节，我们的儿童到底怎么样？休息会儿，待会儿继续。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不负责与你成长。不过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都吹进风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六一节，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保护孩子们。这个 刚才听到那首陈奕迅的 Baby Song 啊，歌词真的写得非常棒。他说， 不过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啊，说说这个世界不及你好，很可惜，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就好像听起来确实是大人世界，成人们对于孩子们的一种救赎，真的是忏悔。 好，昨天在这个微博上面注意到一篇文章啊，这个叫做《如何保护孩子们的性》，作者是李思盘，这个就是根据最近的这一系列校园性侵幼童的事件呢，这个是提出了很多的数据和事实。的确在今年的这个儿童节，如果说要有一个主题的话哈，我想恐怕当然这个国家各部委有说主题 中 国梦 哈、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中国梦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很实际的，你得活着能够活到那个时候见到这个中国梦，所以说你先得在当下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这个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啊，也是我们之前三 D 化新闻已经常连线的一位嘉宾李思盘。思盘你好。 哎，你好。 感谢接受我们的连线哈。看到你这篇文章，列举了很多这个数据和事实，但是我想请教你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校园里面，这样性侵案会发生的这么多？ 我觉得还是防护的机制不够。虽然中国呢，也有比较完整的一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个保护法律，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些法律呢有没有就是说具体化。有没有细则化？有没有就是把这些责任呢，就具体化到具体的机构和个人？这是一个需要再去加强的一个部分。 你说到这个法律的具体化和细则化，我有一条具体的法律，我是想得起来的，这个叫做《嫖宿幼女罪》，这个是一条很细的法律。你对这条法，你对这条立法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法律是很容易，就是很容易产生歧义的一条法律了。 对不起，是很什么？ 现在很容易就是说产生一些误导的法律，而且现在也确确实实是，有非常多的社会争议。因为它在法理上存在一个矛盾。那我们国家强奸罪里面有一个就强奸罪的一个情形哈，是具体的情形是。叫奸淫幼女罪， 对， 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只要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管未成年人意愿，都是强奸，都是属于奸淫幼女。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法律它不承认说幼女在性的事情上面，这个14岁以下的幼女，他们在性的事情上有自己决定的权利或者说责任。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幼女怎么又可能进行性交易呢？所以这个嫖宿幼女罪跟这一条就是奸淫幼女的这个法理上是冲突的。那在相对来讲，我们国家台湾的话，他的情况，他也有就是对未成年人性交易进行惩处这样的一个条规，但是呢，他把这个年龄段分开了。16岁以下，但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都属于强制性交，但是16岁以上和18岁以下进行，就是对16岁以上和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的话，这个是要处罚的。但是它这一条就相当于我们的嫖幼罪，但它的年龄段是分开的，所以它法理上没有冲突。 他把他这个年龄做了一个细分。 对，年龄细分。 还有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哈，在我们现在的立法可以找得到的当中都强调是幼女。那但是其实是在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我们会注意到也有一些男性的儿童也会遭受到性侵犯。 事实上就是这个年龄段啊，就是如果说是14岁的话，实际上男生跟女生啊都是同样容易遭受性侵害的。因为他们都比较，就是说在教师面前，其实他们都是比较弱势的，他们也比较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有些孩子还不懂得怎么样自我保护。那其实我认为是，就是说幼男跟幼女都是需要保护的，男同女同是一样的。所以这样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呢，就是说立法上面有些问题，比如说14岁以下的。而男性的儿童的话是有猥亵罪， 亵罪，可是事实上的猥亵罪是比强奸罪要更轻的。事实上呢，就是男童也可能被性侵害。那么如果一个男童遭受了性侵害，他却只能，他得到的法律上的这个支持却只能是等同于被猥亵，其实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国家其实应该尽快的，无论是猥亵罪还是强奸罪，都应该进行性别中立的保护。 嗯，进行性别中立的保护。 性别中立的保护，性别中立的保护意味着说，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必须要可以被成为这个就说有资格成为就说成罪的这样的一个受害人这样的一个主体。 嗯，我注意到在这 个 是你说。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性别中立保护呢，它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不仅仅是性器官成为一个定性标准，实际上就是说，肛门和就是口腔被插入、被强行插入，都可以成为强奸罪的这样定性标准。 嗯，没错，就是像在上次海南的这个事件当中啊，很多这个警方去纠结于到底处女膜有没有破裂这个事实去进行一个定性，很多人都指出这恐怕是有它说不通的这个地方。思盘，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在国外我们注意到很多老师或者说这个从事教育的这些人员，他如果被发现有这个对儿童实施性暴力的这个历史的话，他会终身记入他的档案啊，会是终身有这么一个可以追踪的这么一个内容。你觉得这样的手段在中国有可能实行吗？ 我觉得当然其实在有些地方你讲的是类似于梅森法啊，就是说性侵害，尤其是性侵害儿童的加害人，因为这个说实在的，就是这种犯罪行为它是很难纠正的，那么可能重犯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呢他就要向社区公布他们的资料，至少能够让那些家有幼童的孩子能够掌握这个资料。 是 但是呢就是说这也跟人权保护的另外一个部分有一点点冲突，就是性侵害的加害人他是不是有改过自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权利跟机会呢？ 嗯， 那如果就是说他始终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标签的话，就是不利于他改过自新的。所以其实，在有些地方，这个立法还是有些争议的。 嗯，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在那些特别容易在隐私的，就是隐私的场所、封闭的场所接触孩子的这些公司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对这部分的人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控制。 嗯， 那我认为就是说，取消，如果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终身都取消这种教师的资格，这个是我觉得是合适的，也合理的。 我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应该是 教师跟医生是没有错。然后另外呢，就是，但是我觉得目前的情况，其实这一点问题很大。2003年的教育部就其实有下文表达了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说一定是驱逐出教师队伍的。但是事实上，我觉得用发文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应该用立法的方式。 好的， 因为发文的法律效力还是不够的。 好，这个思盘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来看的话，恐怕很多家长啊比较对性的话题羞于启齿，对自己的孩子性教育也是一直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但是有什么实际的经验，比如说一个家长他这个怎么样才可以告诉自己未成年的这个小孩去避免这样遭受性暴力的这个可能性呢？你有什么实际的建议吗？ 我觉得首先是家长自己要对性脱敏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的认知就是说啊，我不想孩子那么早知道性的事情。可是问题就是说，性是伴随人的终身的。那在很多国家，他们的那个性教育都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因为自然而然就是性器官是身体的一部分，那性的成长是成长经验的一部分。那家长如果能对这个部分脱敏，然后尽量中立的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给他们提供一些知识，这个知识当然既包括保护的知识，也包括愉悦的知识。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欲望，我觉得如果家长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我认为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加强他们的保护的意识，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去除有性的污名， 因为我觉得就除了这个性侵害者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体的侵害之外，其实我们文化对性的认识，认为性是一件丑事，这个东西对性侵害的受害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们既要防止这种性的侵害，也要防止性的污名，让大家从正面的愉悦的角度来看待性，然后也能够对性侵害的受害人呢，就是起到一种去除标签，能够让他们重新开始，勇敢面对，而且正视自己的创伤，这样的一种治疗的过程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谢思凡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 嗯，好，谢谢，拜拜， 拜拜。好，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李思盘。好，这个对于在校园内防护，这个叫做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师源性性侵害。师源性就是来自于老师的，来自于教师的这样的 源，是源头的 源头的源啊。师源性性侵害有很多的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地方。比如说最后其实我一直想补充的一个，是我看到在国外的性教育的这个教材上面哈，家长告诉孩子有一个很简单实用的方法，凡是有衣服裤子遮蔽的身体的部位，别人都不可以 碰。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直接的，对于孩子来说他可以可行的一种方法， 可能你也不用讲太多，总之我告诉你这个原则，你要坚守住这个原则，可能就至少能保证自己身体上的一个安全。不过刚才思盘讲了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如果你站在这个受害女童的角度， 是 一开始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案例是其实有人是知情的，但是呢都选择不说，就是跟思盘讲的可能跟文化的这个有深层的关系。 对， 就我们会觉得这是太丑了，而且如果将伴随我的一生，如果是女孩子的话，我将来要嫁人啊，我将来要找男朋友， 对， 这会不会影响我之后的终身大事，所以也是导致现在有苦说不出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就包括家长啊，恐怕很多的家长他还是有一些这样的观念，觉得这个如果说我一旦告诉我的邻居我的孩子受害了，可能会嫁不出去啊，或者说这个没面子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长期的一个观念啊，需要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正视。好，休息会儿，三立华新闻待会儿继续。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好的节目永远少一个。 U Radio 是你口红中最鲜艳的颜色，是你穿出门的那双高跟鞋。 U Radio 为你穿戴知识，涂抹资讯，靠潮流自信，与众不同。 凤凰 U Radio 三联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5月31号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我们来关注这个儿童在学校里面的安全的情况。之前呢，有这个校园的校车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校园的楼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塌，这个饭呢里面也不知道放了什么。好，现在最厉害了，这个跟学生啊每天朝夕相处的这个花园里的园丁，冷不丁的就变成了大灰狼，这个就是非常的可怕的，也是突破了很多人的底线啊。那我们刚才连线到的李思盘呢，他在网上撰写的这一篇文章当中呢，提供了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说儿童性侵害案件的隐案率是1:7。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曝光一个案件的背后可能隐藏着7个不为人知的案件。所以我们最近已经公众觉得非常的惊讶了，在短短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有连续7-8起的案件。那你如果按照这个1:7的去推算呢，实际发生的可能有这个5-6件这个案件。 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就说，他说你说校园性侵案归根到底，到底是师德出问题还是法律出问题？很多人会觉得师德嘛，因为你这个道德低下，你才会导致有这样一个动机和欲望去做这种事情。但实际上呢，是觉得是一个法律的原则问题。因为很多的，就像思盘统计出来的那个数据，很多的隐案，为什么隐案呢？有的人就觉得我发文处理就好了，我行政处理就了事了， 把他开除， 我没有必要去移交到司法机关。 我把这个老师开除， 对 啊，就解决了， 所以就觉得可以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嘛，就没有走到这个法律程序。所以很多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落实法规，一旦觉得我犯了一次这个事情的代价，可能我要付上一辈子，可能大人们会小心，老师们会小心，而孩子们他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勇于突破自己的心理的防线。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的要求有点太高了。 所以你会想，会不会学校里面考虑设置一种这种心理咨询师的那样一种？ 孩子可以去这个把心里不敢说的说出来。 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性侵，你会感觉有一个就可以信得过的另外第三方的师长，我可以把他讲出来。如果讲给家长听，可能反倒会被家长骂，也难说。因为我记得海南这个事儿之前，家长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我的孩子我自己也管不住，他说他也不爱学习，然后呢跟那个什么干爹啊什么之前确实有过一些至少是礼物上的交往，他说我没有办法管。所以孩子他可能对于父母，我首先我自己的门是关上的，我很多的心里话我又怕骂，二爷我觉得不好意思，如果有第三方让我有一个可以倾诉信得过的对象，说不定可以缓解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情绪。 但是你说这个第三方是谁呢？学校已经信不过了，家长又管不住，那你说这个第三方是谁来做？ 你知道在香港出这种新闻，一般一定会说首先是社区的这个社工要跟进。所以我一直很好奇社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职位，他们可以做到有多专业，这可能是大陆就接下来可以发展另外一个 层面上的事业啊，说社工如果你有非常好的专业的心理的训练、还有关于这个社会学的训练的话，有可能可以做到这样的工作。 但社工你必须得承认这是需要花钱的，或者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的、在很多地方，在内地的很多地方，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师资力量已经不足了，师资力量已经不足了，你再加上这个质量也不行，那你怎么样去期待更多的这个在这方面的保护去投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纠结的一件事， 这有点奢侈哈， 这有点奢侈。 所以眼前呢，最主要就是家长给孩子们提个醒，就看到有些报纸他们会做一些原则上的统计啊，说孩子要怎么教育他，女孩出外呢一定要注意周围的动静，不要轻易和陌生人搭腔，如果是有人盯梢呀或者尾随呀，一定要是向人多处靠近，必要时要呼叫，还有说这个避免单独跟男子这个单独处在一个那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啊，就做总之是原则上大家一定要时时刻刻有这样一个提防的 小心啊，小心。这个在网络上呢，最近这两天有很多网友就发起了这么一个活动，叫做校长放过那些孩子，开房来找我，这是有一点行为艺术的成分哈、这个不少的网友都举着这样的一个牌子啊，甚至呢有一些还这个比如说光着膀子啊什么的，从男性啊到女性，从长得好看的从长到长得比较普通的都有、这个是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反击，这是对于儿童的世界已经看不下去了，干脆就是跳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你看表面上好像有一种消解这个灾难， 某种程度上把这件事情娱乐化了， 对，娱乐化了。你行为艺术的这个层面上理解可能为多。 对于那些受害的女孩子来说，这件事情远远没有那么好玩。 没有，我觉得在表面上看，如果仅仅是个娱乐事件来说，你对于真正推动立法呀，或者说对于案件本身的观察，甚至是对女童的保护，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是表达大家愤怒的一种方法， 只是表达愤怒的一种方法、可能只是大家一种情绪的这个宣泄口。但是目前啊，你说这样的案子频发出来之后，可能最需要大家关怀的是那些孩子们。就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可能会背负这样一生，觉得是一种耻辱。但其实孩子们并没有做错啊。 对啊。 所以现在更多的关爱应该是他们的心里有什么问题，让大家要解开他们的心结。你不光是孩子们，甚至有听说成年人的世界有女生遭的性侵害，他们也是不敢讲的。 哎，这个真是哈，以前真人真事我们都听到过，在办公室遭遇性骚扰的，之后忧郁、抑郁症。 所以他 自杀的都有， 这种东西可能真的是影响你一生。我身边有亲身的例子，就有女孩，她因为跟我关系很好，然后她就告诉我，她说这是一辈子我难以启齿的事情，然后说出来之后，她会说对我将来的婚恋是绝对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她都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走下去。然后对于另外一个世界，可能那个人跟她原来是亲近的，就她身边的人对她性侵害，但是以后她说我对那个世界我是完全我不敢去触碰的。所以你对于整个人生来说，你因为这样一个插曲，然后甚至毁掉你可能有一半的快乐，我觉得就将来对于所有的包括择偶啊，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婚姻生活，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在香港的地铁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宣示：如果遇到性侵害，莫牙忍， 对， 就是你别憋在肚子里，就不能够这个打落牙和血吞。这样一定要说出来。那当然在比如说香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性侵的投诉的这个热线，你可以保证身份匿名的这个方式去投诉。但是真的我还是回到这个话题，像这次的很多性侵女童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地区都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很多可能在山村啊，在这个乡村的小学里面，在这样已经教育资源社会资源不是跟大城市没有办法比的地方，你怎么样再能够依靠哎呀这个想得很好，哎，希望有这个志工啊，希望有心理医生啊去帮助他，但是你这资源已经只有那么少了，这怎么办呢？ 但是觉得这不是一个借口，就长远来说，你说只有是有制度上法律上的规范，这种事情才可能把它降到最低。好，那我们今天六一儿童节说了又是非常沉重的话题，怪不得人民日报天天说暮气沉沉，也确实你每天如果被这样的负面新闻包围的话，好像心情难免会有些沉重啊。但是就跟刚才歌里唱的，时间呢只负责流动，不会帮助你成长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吧，可能。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的环节。台湾啊，又是爆出食品安全的事件。其实不光是在大陆，台湾人同样是非常揪心。除了之前的这个塑化剂、 起云剂， 现在呢又爆了一个叫做毒淀粉。这个毒淀粉呢，中间呢就涉及到有地瓜粉、番薯粉、酥炸粉、黑轮粉、青粉、橙粉。 这个大家如果去台湾啊，吃经常见到的小吃甜不辣。 对 啊，甜不辣、 肉丸 还有 豆花， 那个珍珠奶茶， 还有什么芋圆呢、粉圆， 对对， 总之是那个有淀粉类的东西，大家都得小心。 好， 就医生说，如果吃到，很可能会致癌。所以现在 最直接的可能造成这个肾结石。 嗯， 所以之前有人说啊，怪不得台湾的喜肾率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那么高， 亚洲应该是最高的 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大家都会把这件事情联系起来。我昨天看到台湾的新闻，这个台北市长郝龙斌在接受这个市议会的质询的时候，就议员啊就摆了一桌这种各种，比如说鸡啊，或者说珍珠奶茶，摆上就让市长吃，说市长你敢不敢吃？然后郝龙斌很尴尬， 台湾反应很快的，立刻就修例了。那今天据说是应该是十有八九是不会有什么意外，一定是通得过的。通过的这个新的法律呢，对于违规添加者呢，依据情节罚款呢是新台币60,000。顶上层呢是1500万，就最高可以罚到1500万、 嗯、 而判刑呢最高可以判到无期徒刑，其实跟内地也是差不多的。内地在5月份也出来一个新的办法、 嗯、 也是对于如果造成30人以上食物中毒者，同样是判无期。 好，这个是用这个加强法力哈来对付这个事件。那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今天想要问问大家，你觉得台湾继塑化剂事件再爆出毒淀粉事件，会不会影响你去台湾旅游的一个愿望？ 哎，真是很多人去台湾就是吃这些小吃的、那现在是不是 士林夜市啊、逢甲夜市 啊会不会真的会 三思而后行？ 好 休息会儿，我们马上来接电话。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436手机用户的话，启动凤凰 FM 意见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听首歌，马上回来。 今天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有话直说环节，我是樊素， 我是朱云奇。 刚才我们说了，台湾呢继爆出这个塑化剂事件之后，这次影响更大了，有一单毒淀粉，毒淀粉当中呢它含有这个顺丁烯这样一个顺丁烯二酸这样一个化学元素，据说呢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大约体重是120斤的话，你一年如果吃下20片含有这个化学元素的毒淀粉的鸡排，就有可能不孕或者是影响你的肾脏功能，严重者会有致癌的风险。 嗯，这个 所以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我们知道如果去台湾旅游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想到的就立刻去士林夜市吃他们的小吃，但是这个小吃呢据说关东煮啊、肉圆啊，还有很多刚才讲的鸡排啊，里面都有可能遭到这个毒淀粉的污染。 是， 那么你听到这样一个新闻之后，会不会影响你去台湾旅游的愿望？我们听到第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是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您从哪打了过来的？ 我从广东。 广东，您听到这样台湾的食品安全的新闻怎么样？还想去台湾旅游吗？ 我认为这个食品安全对旅游肯定会有影响。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愿意到台湾去旅游，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相信在台湾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在媒体的曝光下，这些食品安全能够解决，所以我们还是愿意到台湾去旅游。谢谢。 嗯，以前有去过吗，方先生？ 还没去过。 好的，谢谢，听到您的意见了。没有影响，其实主要是还是对台湾这次有过修例。 这个逻辑我可以理解，方先生第一没有去过，所以应该排除以前吃到的可能性。第二呢，你看现在曝光了之后呢，这个再吃到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而且 现在是比较安全的时候， 最高罚这么多钱，1500万，然后或者是判你终身监禁，这个刑罚呢这么严厉啊，可能也是很快就把这个风可以煞下去。第二位听众是海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又是怎么看的？ 你说哪一个问题？ 您会不会还是继续想去台湾旅游？ 旅游啊？ 嗯， 有那个毒淀粉是不是？ 对。 哎，我认为那是个个案，并不，你像大陆也有这食品不安全呐，食品不安全是个个案，对不对？ 嗯。 那总体来说，台湾还是比较好。 比较好。 刘先生去过台湾吗？ 嗯。 啊，还没去过。 啊，但是感觉比大陆好。 哎，对对对，你看，我感觉。从电视画面看，一些卫生啊，素质啊，都比较好。 是哈。 好，最近有计划去台湾吗？ 没有。 没有，不过也提醒你哈。 有计划去香港看看你们呢。 好，欢迎 欢 迎。香港目前没有毒淀粉，您放心来。 欢迎不欢迎？ 欢迎，绝对欢迎。好， 好， 谢 谢刘 先 生。不过如果以后去到台湾呢，还是得给你提个醒哈。留一下最近的新闻，看看有没有这个食品安全还是有问题。是这个去夜市上选择小吃，还是要小心一点。好了， 谢 谢海南的刘先生。 好， 再见。 河南的不是海南的。 不好意思，河南的刘先生。 好，谢谢。第三位听众打进来了，是沈阳的孙先生。孙先生。 你好，主持人。 你好，刚才我们讲哈，台湾是爆出了几起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毒淀粉，两位听众都打起电话来说不会影响他们去台湾的旅游的愿望，那你呢？ 我觉得食品安全的问题哈，它首先表明一个态度吧，我也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其实食品安全问题在世界各地，每个城市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呢，像台湾出现这个情况，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在人体的这个你是不是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啊？那其实呢，如果说作为一个这种淀粉含量的话，应该是这个剂量不是很高，那么对人体来讲没有太直接的这种伤害。那么如果食量过量的话，可能会有些伤害。但作为消费者来讲，其实台湾有很多的饮食，台湾有很多的美食哈。那这方面呢，确实吸引着我们。另外呢，台湾有很好的这个整个的希望，就是我有神秘的地方。那我觉得不会因为食品的这个单一的 形态啊，来影响到我们去那边的一个愿望。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也相信，如果说这个食品的问题，只要是抛到一个层面上啊，曝光以后啊，那它的解决的应对措施也会很快，包括加大一个行业内的监管措施，以及这个配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理意见。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要出现了，那么我想这个问题离开的解决的时间也会很快。 嗯，好，谢谢从。应该是从沈阳打过来的孙先生哈，谢 谢 您。 嗯、 好， 我估计我们刚才三位听众说的几番话呀，台湾的这个旅游部门的负责人一定是非常开心。他们之前是很担心的，说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形象。他说这一次事件呢是把人给丢到国际上了。 好，至少大陆的游客现在还没有受到影响哈。 好了，我们再到下一位听众是这个胡先生，上海的胡先生。 哎，你好。 您好。刚才已经有三位听众打进来了，说不会影响，说即使有毒淀粉，但是台湾的小吃、台湾的风光还是非常吸引人。您觉得呢？ 我也觉得这个不影响大陆的人去台湾旅游。虽然这个塑化剂、毒淀粉等事件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但因为呢，内地的食品安全这个状况更严重， 嗯， 更令人担忧。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 哎，对对对，啊，因为呢，他们那边的监管要比大陆这里要好。 嗯，这次说最高判无期了都。 嗯，那个都可以。 好， 好， 谢 谢， 谢 谢上海的吴先生啊，我听出来。 找到这个编剧的编导那里好吗？ 啊，谢谢您， 好，谢谢。 好，这应该也是一位老听众哈。没错，我觉得咱们大陆的这个普通市民可能是这个抗毒能力比较强，大家会觉得好像我在大陆，我平常吃的那个东西，我自己也不放心。就包括咱们上次做的那个专题，说的是广东有这个啊镉元素大米都有问题嘛。大陆的很多民众说没事啊，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会想到来香港去抢大米啊，不会。我可以换别的吃吗？你看大家这个抗毒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好，最后这位是天津的邢女士，邢女士在一号线上。邢女士你好。 哎，你好。 嗯，对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跟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哈，越来越复杂了。遇上这样的问题应该严查严惩，不影响哈我们去旅游这方面的事情。 嗯，你有计划去吗？最近？ 最近我现在还在医院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那什么计划了？ 嗯，好，也祝您早日康复。 祝您早日康复。 好，谢谢， 谢 谢邢女士。 谢谢邢女士。 嗯 嗯， 今天我发现好像这个打电话来啊，这个大家第一是。通常都是表示了对台湾的这个旅游业的支持。 嗯， 第二呢，好像所有的听众都是没有去过台湾的听众。 对，没有去过，所以对台湾还一定是会有一些想象的。 啊，对，这个是毒淀粉在台湾有，我就很想知道在大陆有没有。 嗯哼， 说实话，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我自己心先凉了半截。 你觉得会有吗？或者说，你觉得查出来之后会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查处？刚才我们讲了嘛，内地他在五月初的时候也修过一个法律，说跟台湾这次修例是一样的，如果是三审以上发现食物中毒了，找到这个。那个危害者也可以判无期徒刑，那关键是看你能不能真的是贯彻落实的好，能不能监管的到位，这是大陆的民众最 关心的。就算两岸啊都有毒淀粉，还是可以去台湾换个口味。 哎，希望的最希望的是大陆和台湾，我们什么时候对于食品安全这样一个期待值、要求值是放在同一个线 上。现在其实两岸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协议的，所以说在这个台湾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呢，台湾方面马上通报了这个大陆，然后呢就是大陆目前啊是有一个官方的回应说没有发现台湾毒淀粉流入大陆。 好，至少呢这今天的几位听众也给台湾的观光局的负责人给你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放心吧，大陆民众还是会源源不断的 吃了一颗没有毒淀粉的定心丸。 好了，谢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下周再见。 再会。 想把你